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韵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谁都想被疼爱，找一个未来。

我是不是你 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流金。

情，整个世界 love love 则风雨会下降，明知道要别经风雨，不需解释千百趟，还是要生活天天风中追赶。每一天遇上新冲击，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与往后望，人失意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是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口面皮。人无求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再等，随俗世去争事，还是信服自然，只知由没有等到老之年，人事不改半年，当一天人无求，心中真正自由才真正拥有，当一天人无求，举杯再高歌，人仍然无比自我，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会安睡，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句不句。冲击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会往后看，人失意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士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口面皮。人无求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逝去争先，还是信服自然，只知由没有等到目前，人事不改半点，当一天人无求，心中真正自由才真正拥有，当一天人无求，举杯再高歌，人年年无 比自我，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会安详，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对不对。 分尽了你别过头，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，我想是你爱过我。只是路无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，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些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涌入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只是飘。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只是路无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，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些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涌入追求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总是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继续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总是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只需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最后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闪现的千种画面，我背着手痛离开，孤单脱节，记忆支离破碎。 原以为不会改变，眼泪在脸颊上干枯，失去知觉， 我的心挣脱了爱，随着夕阳埋进了海洋。为什么相爱的人却要为爱而纷争？现实的翅膀搅乱原本幸福的气氛。 我有我的过错，我有我的疑惑，藏在面对面的沉默背后。 什么让爱躲进乌云密布的天空，随着风漂流，再晚一天一点的散落， 慢慢远离的梦渐渐冷却冰封， 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。随着夕阳埋进了海洋。为什么相爱的人却又为爱而纷争？现实的翅膀搅乱原本幸福的气氛。 我有我的过错，我有我的疑惑， 藏在面对面的沉默背后。 让那泪如雨下，爱

回到从前，海风它轻轻吹，吹过了许多年，脚下的世界早已改变，告别了昨天那搁浅的船，你是否愿意陪着我永远永远？九万里长江，穿过千重山，轻舟已飞过，人生还是那样暖。Oh,